如果终有一日我们终要被灭声灭口，再听不到香港人的声音，今日你更要珍惜支持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炮轰不已，一直坚定坚持，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PayMe、Patreon 转数快，又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缴交，力争公道、公义、公理，哪怕歇斯底里，在间微利，战斗到底，力竭胜势，直到胜利。请支持 My Radio。 霍新之同大家见面啦！今个礼拜我相信其中一个即系大家都好关心嘅问题咧，就系印度嗰、那个疫情嗰、那个转变啊。咁又闻说咧，就喺印度嘅首都咧，就嗰个情况已经去到地狱级噶啦，就系消失都唔停啊，同埋嗰个氧气嗰、那个供应嘅问题系极度恶劣吓。咁而家即系呢个可能发展到一个政治嘅问题，就系、是。即係印度嘅人民係質疑個政府點解呢個疫情上面咧個處理得咁失敗。咁另外日本都頗為嚴重嘅，就係、是、呢個牽涉到就係究竟喺呢個今年嘅奧運啊，舉唔舉得辦？即係會唔會如期舉行？唔應該如期，因為已經係延咗期啦。嗱，咁另外亦都有好消息嘅，就係、是、似乎可能呢、這個即係藥物啊，去醫治呢、這個肺炎咧。是可能我哋今年會見到啦。咁我哋點綜合呢幾個事件呢，就係陳俊文博士。首先我哋講講印度個情況吧。 好啦，嗱，咁大家都睇到啦，即係如果你話印度情況最影響到即係香港睇得到嘅效應，就係話連嗰啲印度飛香港嘅機呢都要罰停賽嘛。因為佢突然之間，即係大家如果可能喺早一個禮拜新聞都仲有印象，就係有一班印度嚟嘅機呢，上面係基本上有四分一甚至三分一嘅人最後係確診。咁即係你會睇到嗰個印度佢嗰、那個本身可能檢測啊，即係你佢未必係檢測佢出咗咩漏洞，但係有時你有啲假陰性嘅情況，你防唔到嘅時候，你多幾單呢啲咁嘅嘢咧，咁最後你就好容易有啲人就即係漏網之魚就上咗機嘅。咁即係你由香港都要突然將嗰啲印度飛嚟嘅機去停航咧，你就睇得到咧，嗰、那個印度嘅情況應該相當嚴重啦。咁更加唔好講話喺新聞度睇到佢哋即係氧氣不足啊，好多死者啊，跟住甚至乎係嗰、那個消失都消唔切啦，咁樣。咁又回想起咧，喺呢一個嘅個零月前啊，曾經出咗一單好古靈精怪嘅新聞，就話懷疑咧，印度係咪已經成功達至群體免疫咧？因為咧就睇到咧，印度好似嗰個嘅情況就係未都啲疫苗都未好似即係好認真地全面大規模打嚇。但是而家呢刻印度嘅疫苗打得好快好多嘅，但係始終你都知㗎啦，印度又係人口十億以上嘅國家嚟，佢一日打得好快咧，佢個百分率都仲係好低。咁喺個零月前，佢就係都未係即係連打都仲係啱啱開始打嘅時候，就發覺到咧佢嗰個嘅疫情就降咗落嚟。咁啲人就話：哇，係唔係佢真係已經達到群體免疫？所以咧，基本上就算你嗰個政策未係太認真執行，咁發覺原來都係個疫情已經控制咗落嚟咧，即係出過單咁嘅新聞。咁但係嗰陣咧，其實好多人都指出，其實有啲係過分樂觀。其中一個過分樂觀係咩呢？就係你唔去檢測，你咪唔知啲人有病嚇。咁其實最後而家發覺到嘅問題就係、是、印度本身嗰個嘅社區隔離嘅措施不足啦。咁當然就係印度本身亦都係即係大家住得好密啊，咁樣你好容易會傳染到啦、啊、人本身你淨係靠個自律，你有時無可避免咧，太密太逼打困籠啦，咁都係會傳染。咁另外就係佢嗰打疫苗嗰個速度就未即係已經係即係如果講個量嚟講係全世界第三噶啦，但係都真係仲需要加速，因為由翻其他國家嘅例子我哋睇到咧，你真係唔打到去六成七成咧，你唔放得鬆嘅。在今個禮拜唯一比較看到的結果，即更加驗證這件事，就是除了以色列之外，你會看到英國亦都可以開始放鬆了，因為以色列和英國已經是應該是夠數達到三分二了，起碼以色列不止，所以他們的疫情跌下來是真的 而且佢開放翻嗰個社區措施，甚至乎啲人可以除口罩之後，個疫情冇反彈。咁你知道呢一個疫苗係有效，而且嗰個真係要達到呢個六成幾七成先至得嘅。咁而今個禮拜你睇到咧，美國咧亦都開始即係走到上去五成到嘅階段啦。咁你睇到就係話美國本身咧，佢係四成幾嘅人係免疫。咁但係美國自己本身亦都有一成嘅人係來自康復者嘅，咁所以總體嚟講，佢個總體就達到去五成，甚至多少少。咁你會睇到佢嗰、那個就算相對啲人比較鬆懈之後咧，嗰、那個嘅疫情就未見大型反彈，但係就打橫行嘅階段。咁所以你睇到就係啱啱好，所以你要再打多啲咧，你就可以將嗰個疫情壓咗落嚟。咁但係你睇印度就係呢幾樣嘢都冇嚇。佢個檢測開始追蹤翻做翻，嗰、那個社區檢疫措施亦都唔見得好有效，疫苗亦都未打到個可以達至群體免疫嘅地步嘅時候咧，嗰、那個疫情就即係你睇到就好嚴重，即係計巴西之後，亦都係另外一個人口大國出現咗咁大嘅問題咯。 嗱，我相信印度佢好多基本嘅條件咧，就同其他國家唔同，其一就係啲人唔可以唔翻工啦，啊，因為唔翻工就可能就出現好多其他嘅問題啦。其二就是佢基本上冇咁嘅條件去做一個大型嘅檢疫啦，但奇怪的地方就係佢生產疫苗噶嘛，咁點解？ 係啦，即係印度自己係生產藥嘅大國嚟噶嘛，甚至乎就疫苗佢自己而家都有生產緊噶嘛，佢甚至乎自己有開發添噶嘛，但係即係你會睇到就係人太密，人太多，咁始終就係你除非突然之間即係好似。真係有奇蹟，突然之間一個禮拜之間，印度嗰個打疫苗人數突然之間多幾億人打疫苗，咁你就可以控制到落嚟。但係喺呢個之前咧，你就會睇到嗰種某程度上嘅社交管控嘅措施咧係需要咯。咁即係而家就印度就冇咗呢一陣疫苗未趕到上去，咁但係嗰個人即係死嘅情況就相當嚴重。 但是我哋点解释就系佢点解唔系喺最初，譬如举个例，譬如唔喺年初啦，甚至去年年尾系大爆发，系对到而家三四月先至条嗰个曲线先敢走上去 咧？嗱，其实呢度亦都系要睇翻啊，当初佢嗰个检测能力系去到边一度？即系而家睇翻印度嘅情况，好可能就系喺三四个月前嗰个检测能力都唔高吓，咁所以未发现到啊。到你个检测能力。即係一路咁挖曬出嚟，起曬出嚟嘅時候，哇！先發覺原來係咁多。即係呢一個情況咧，喺幾個月前美國都有出現過，即係大約係10月、11月嘅時候啦。即係美國都係，你見美國啲數字日日都叭叭聲上，但係美國自己本身佢嗰個嘅檢測嗰個產能係追得上好快，所以基本上佢增長得快，但係檢測能力都追上得快，咁所以個數字都上得好快，咁但係亦都比較真嚇。咁印度就似乎就係而家你都未知嘅一個人口咁大嘅國家嚇，佢嗰個檢測能力係咪都仲係？原來你會唔會發覺就係佢原來繼續去增加檢測能力嘅時候，原來發覺個確診人數仲更加有得井噴地上咧，會唔會係咁咧？這個都唔敢講呢、這個嚇。 咁換言之，後邊呢個曲線圖應該可能有少少誤導性係咪？ 佢係受制於我哋真係檢測咗幾多嚇嚇。咁同埋入邊你睇唔到佢係邊一種具體係因為乜嘢係上而同埋落。嚇！佢可能係因為檢測啦，可能係因為後來係啲人係唔守規矩啦，嚇！亦都可能係如果跌嘅話，會唔會係因為疫苗咧？抑或係其他嘅政府措施咧？咁你未即係你要睇唔到咯呢度就。 好啊，嗱，咁印度個情況我哋要繼續觀察啦，因為如果照你嗰個推斷，就可能嗰個情況會喺未來呢一個月更加惡化添。 應該會，因為印度佢打疫苗嘅速度而家同中國大陸係差唔多嘅，以十億人口大國嚟講，我都會話已經係扯到盡噶啦，佢每日係打四五百萬人咁打噶啦，但係成十幾億人，咁都冇辦法啦，真係你可能係都要講緊係幾個月之後先，即係最快極啊，可能都係講緊五六個月之後啊，你先至會睇到佢達至到可能有一半人嘅免疫咁樣咯。 嗱咁但係一半人免疫都未係我哋嗰個理想中嘅水平啦。好啊，嗱，印度嗰個衞生條件我哋即係素來知道係好差啦，特別即係佢哋喺恆河度佢哋有啲嘅宗教儀式，但日本。照計佢一個咁先進國家同埋一般嗰、那個公民嘅守法嘅意識啦，以至到 嗰個衞生嘅程度咁好，點解日本都搞唔掂咧？ 嗱，呢個具體我自己就即係唔係太即係唔係太清楚嗰個情況，但係日本同埋韓國呢啲國家咧，就好大嘅問題就係佢哋嗰個疫苗供應量一路都谷唔到上去嚇。咁唔好忘記，日本係一個都係一個人口大國嚟嘅，即係日本人口又去到即係億幾二億嗰個數噶嘛。咁你會睇到佢嗰個人口密度咧，你如果除翻，大家好簡單嘅，你打開個地圖。印度十幾億人除翻呢個面積，中國十幾億人除翻呢個面積，但係日本就係嗰二億人除翻嗰個面積，咁你就睇到其實日本嗰個人口密度係極高嘅，其實即係同埋日本咧更大問題就係嗰個人口老化嘅程度，所以一旦出事咧，對於嗰個嘅醫療系統嘅負荷係會好大，即係個死亡人數係好容易就會上到好高。咁即係可以睇到就係應該日本人自己嘅個人衛生同埋醫療系統已經係做咗一定幫助啦。如果佢哋唔係有咁樣嘅衛生水平，那個疫情可能只有更加嚴重，我只能夠粗略地講。但係佢即係喺未有充足疫苗供應到之前咧，就唯有喺啲咁密即係人口咁密集嘅地方，你只能夠係依賴住一個比較嚴格嘅一啲社區隔離嘅措施，先可以延緩一下嗰個疫情咯。咁即係你會睇到就係日本個問題，我就覺得他哋一路嗰個疫苗供應就未係做到好大幅地供應到。另外而家台灣都係，台灣嘅問題亦都係好大。 咁我哋撇開個疫苗嗰個情況啦，就假若我哋而家係咪應該有新嘅消息，就係應該喺今年可以面世咧？ 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舊年我哋都經常係咁追蹤住瑞德西韋啊，甚至乎日本仲有隻叫法匹西韋，咁日本嗰隻法匹西韋就冇曬聲氣啦，已經唔會再試，因為大家都已經否決咗呢個可能性噶啦，咁瑞德西韋就佢都有一個唔係太顯著，但係睇到有意義嘅效用，所以變咗臨床藥，係咪？咁另外仲有其他啲候選藥物，咁我哋冇乜點樣再追蹤，因為我哋仲未見到有一隻嘅藥物咧，佢能夠做到個地步係顯著地縮短嗰個病情，所以咧，就算有一啲我哋批出嚟嘅藥物，可能好多時個藥物係阻止佢嗰個嘅重症，或者係減低嗰個重症死亡率用嘅一種藥物，但係對於佢真係能夠抑制成個疫情嘅藥物，即係譬如令到如果大家食咗之後咧，由瞓21日醫院變成瞓6日嘅啫，我哋未見到呢一種咁嘅藥物，瑞德西韋都做唔到。即係嗰陣瑞德西韋，佢話可能淨係阻止到重症同埋縮短3-4日醫院咁解嘅啫嚇。咁好啦，即係但係藥廠。同埋即係個大家都冇停止到嘅，我哋新嘅有新牌子嘅疫苗，甚至香港自己都繼續做緊臨床測試去試緊，藥物亦都係一樣嚇，繼續有藥物去測試緊。咁但係咧比較值得留意嘅咧就係咧，亦都係由 Pfizer 嚇 ，Pfizer 我諗喺今次嚟講佢建立到好好嘅信譽啦，因為佢出嗰個疫苗快很準啦嚇。而且個即係大家都可能擔心副作用，咁副作用係有即係係有嘅。甚至乎會唔會擔心意外地死亡率，亦都見到唔係零嘅數字，但係佢已經係最低最安全嗰只嚇。咁Pfizer 佢就亦都有去研發，即係同即係喺無論佢喺歐洲嗰、那個分佈啦，亦或喺美國嗰邊咧，都有去研發緊一個臨床嘅藥啊。咁佢哋諗嗰個進路咧，其實咧同嗰個即係喺個疫情開始爆發前咧，有人去大家諗嘅一種進路係差唔多嘅。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啦？真係差唔多一年前啊，大約都係舊年呢個時候，有人就話：喂，不如揾醫外資嘅藥嚟試下嚟醫呢一個咁嘅武漢肺炎啦咁樣。咁其實又唔係空穴來風冇意義喎。但問題就係嗰個原理係 work 嘅，即係嗰種原理佢就因為嗰個醫艾滋病嘅藥其實入邊用到好多種干擾嘅原理，令到啲病毒不能夠成功複製出嚟嘅。有啲就係可能個病毒埋個細胞嘅階段嘅時候已經阻住佢啦，等佢冇咁容易上到身啦。有啲就係就算俾佢上到身，冇咁容易俾佢佔領到，即係將嗰啲基因信號複製落去啦。有啲就係話，就算俾你基因複製信號擺咗落去，亦都冇咁容易俾你去叫嗰個病、那個細胞幫你生啲新病毒出嚟啦。有啲就係話，直頭阻住你嗰啲病毒生出嚟嘅時候，阻住你等佢出唔到嚟啦。咁樣好多種呢啲咁樣嘅機制。咁好多時牽涉到就係一啲蛋白質干擾素一啲咁樣嘅概念。咁詳細我就即係我就慢慢講啦。咁其實。 由呢個咁嘅進路咧，就有人去嘗試開發一啲類似呢啲咁樣嘅干擾素咧。佢係專係針對今次呢一個嘅武漢肺炎病毒嘅，咁去到而家臨床階段，咁如果冇記錯，而家應該去到第二期臨床嘅，其實就咁即係你又可以期待啦。咁第一期臨床咧，其實就試下咧會唔會死人嘅啫 ？OK， 係啦。咁就算佢計到出嚟嚇，有啲人真係好快好翻喎，那個意義都未係好大。第二期咧個數字咧，你就真係睇到咧，即係佢會唔會係相對比較有效啦？值唔值得繼續試第三次啦？原來第二期都冇乜效嘅時候就唔使理啦。但如果第二期都有效咧，咁你真係第三期再廣泛啲嘅人去試咧，咁就知道有冇效。咁但係嗰個時期咧，你預咗同試疫苗嗰個時間亦都係差唔多噶啦，即係即係，但係衷心亦都祝願呢樣嘢可以成功啦。因為如果呢樣嘢成功咧，你面對好似印度、巴西啲情況，就算啲人打唔試疫苗，中咗病毒，你起碼有藥咯。即係對瘟疫就永遠係咁啦。對疾病就係有冇辦法預防，冇辦法預防嘅時候，有冇辦法治療嚇，或者治療期間嗰啲資源夠唔夠？咁而家就唯有幾方面圍剿，相對比較落後嘅進度就係藥物咯嚇。咁而家我哋未暫時仲未一個真係好顯著有效嘅藥物。去即係去令到嗰個病嘅成本同埋個損害減到最低咯。 係啊，咁我相信即係大部分嘅政府都係希望有即係幾管齊下啦，都唔可以淨係靠一隻嘅。甚至如果譬如話你做得比較好嘅，舉個例，以色列都要啲藥嘅喎，係嘛？ 係啊， 係啊，佢唔會話喂我哋搞掂咗，我哋唔要啲藥。以色列都可能搶緊啲藥嘅喎。喺我哋講嘅時候，可能已經個總理已經打緊電話俾輝瑞嘅老闆，喂。做定啲，即係留低俾我，留翻俾我哋啊！幾多都要咁樣。 因為唔好忘記咧，嗰成個社群入邊，除咗啲唔想打嘅人，亦都有啲想打唔打得嘅人噶嘛。有啲可能係因為有長期病患，有啲係因為譬如16歲以下嘅細路仔嚇，咁佢咧係唔可以唔知道個疫苗對佢好定唔好嘅時候咧，即係唔能夠排除一啲危險副作用嘅時候咧，我哋通常就譬如就嗰啲群體就係大家利是，如果病嘅咧。有藥食咧，咁就冇問題咯嚇。咁所以就點都係需要呢啲咁嘅藥物，即係除咗疫苗之外，一定需要呢個藥物。咁暫時你都有個進度，就係其實以色列亦都開展緊咧，對於 Pfizer BioNTech 疫苗咧12至16歲嘅測試嘅啦。咁所以咧，會唔會嚟緊好快就知道原來12歲都打得咧？咁我諗就好快會有結果咯嚇。 咁我哋呢一節要結束，我哋下一節翻嚟講另外一個都好重要嘅題目啊。